凌晨12点，现在至新闻简报。天文台半个钟头前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本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亦现正生效。西环第三街一幅护土墙昨晚九点倒冧，冇人受伤，屋宇署派人前往查察。冧落嚟嘅护土墙面积系15尺乘6尺。尖沙咀加连威老道有一架私家车昨晚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三女一男受伤，全部清醒，送伊丽莎白医院救治。江西省嘅遂川县遭受到特大暴雨袭击，引发山洪暴发同山泥倾泻，有25人死亡。当地过去两日的降雨量都超过150毫米，部分地区更达到200毫米。暴雨令到河流的水位急速上涨，全县有大约160条村庄水浸，11万亩农田被淹，多处的道路和桥梁损毁，18万人受灾。欧盟同中国高峰会会在本月24号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现任欧盟轮任主席国丹麦表示，高峰会对欧盟同中国的合作发展很重要。总理朱镕基将会率领代表团到丹麦出席会议，他会在欧洲逗留10日，除了到丹麦之外，亦会前往奥地利和法国访问。一节的外围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凌晨12点的时候报8287点，下跌25点，纳斯达克指数就是报1271点，下跌20点，英国富时100指数就是报4044点，上升36点，恒生伦敦参谋指数就是报9505点，比本港昨日恒指收市时候是没有起跌的。天气方面，有一股较凉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住华南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持续为华南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了骤雨。在本港方面，昨日多云和有雨，港岛、九龙、沙田和大埔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天晴，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就到上午的5点半。而家的温度24度，相对湿度97%。继续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首先是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都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着华南地区，同时一个低压区持续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级，渐转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4至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因为你身上窗未啊，落好大雨啊。呢度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Radio Two。 马俊伟， 面对失业时光，未曾心慌慌。 郑希怡， 我已习惯变化失控，的看似特别伤害。 黄喜， 期望快乐，然后快乐。 Shine， 无聊来笑漫步到家，云游荷里活也。 星盒子， 我想抱着你。 你都一齐同以上嘅朋友做个健康活力新人类啊！九月廿二号星期日下午三点，摩士公园球场举行黄大仙区卫生健康活力城。 每日香港需要七百名市民捐血，吕敬康捐血一次。 虽然只系一时冲动，但我会继续捐嘅。 黄远清捐血十三次。 我只系刚好见到人哋嘅需要，又可以帮手去救人。 林启康捐血十五次。 我哋应该珍惜生命，冇谂过要啲咩回报。 喺过去五十年，香港已经有超过一百万名市民捐出四百万袋宝贵血液。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仅代表所有受惠病人，向每一位捐血者致敬。 如果察觉小朋友嘅行为变得同平日唔同， 冇啊， 呢啲可能系受到性侵犯嘅迹象。 走开啊！ 你要多啲留意佢，耐心听佢讲。 我唔要啊！ 万一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必须保持冷静和尽快寻求社工的协助。怀疑儿童受到性侵犯，请即致电社会福利署2343-2255或防止虐待儿童会2755-1122。 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 你硬系唔中意大遮嘅啫， 黄雨啊，姐姐，黄色雷雨啊，警告现正生效啊，姐姐，表示雷暴警告有效到系五点半朝头早，系倾盆大雨啊，姐姐。 咁点解唔中意大遮嘅咧？ 因为姐姐重啊嘛，唔方便啊嘛。 你有遮，你有车、 啊，潇洒啲啊嘛，系嘛，揼一揼咯，少少雨水乜所谓啫？系你先至喺度吓，成个啊。成个师奶咁， 曾仕贤 又蚀啲钱喺嗰啲三袖底嗰度，跟住又揞个包，揞啲鲍鱼啊、花生咁出嚟啊， 喺个架啦底度揞出嚟。 你唔好再摆啲钱喺嗰啲三袖里边。 如果唔系我头先出嚟啫，你又摆未出嚟啦。 呢个社会系中意用银包嘅。 算啦，头先我教你啲嘢，我系唔会再讲噶啦。 唔好讲啦，因为今日咧好劲啊，净系好劲啊。 嗱，今晚咧我系会带大家啦去火星。 哇，真系呢个咧，而家唔好讲住。阿云海除咗会带佢哋火星之外咧，嗱，听日朝头早咧，如果你有留意开一啲即系嗰啲啊，我最中意睇嗰啲咧，嗰啲National Geographic 嘅或者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咧，听日嗱有一个聚会咧，就喺讲一啲埃及嘅呢个金字塔之谜咧，系经过呢个咁多千年之后咧，佢哋将会派一只即系已经凿穿咗个窿咁样，整一只坦克车入去 啊嘛，机械手啊， 睇下里边有冇诅咒啊嘛，咁佢哋就以为咧派架坦克车入去咧就诅咒咧就诅咒系坦克车， 但系佢哋唔谂到里边嘅乾坤，卒之咧云海要。帮手啦！ 咁究竟佢哋里边嗰个诅咒会唔会系边个转到入嚟呢度嘅话，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即系可能会系类似呢啲，可能唔系净系关嗰个人事噶嘛？ 真系咁噶？ 唔知系咪噶？ 吓？ 唔知系咪噶？因为冇人知啊！听朝八点钟 咁样， 听朝八点钟好似话系 live 噶嘛？系 live 八点钟系现场直播，不过如果大家睇夜晚嘅话，系九点钟重播噶，系好嘅。不过星空企啲，但系又唔好睇住，大家都系倾诉下心事先。咁啊，大家可以录咗佢，系嘛？喺夜妈妈嗰时睇咯，系嘛？因为夜妈妈又可以喺网嗰度听翻嘛。总之一路系咁听住啲 recorded 嘅嘢啦，因为啲好紧要嘅。咁啊，云海阵间就会踢爆 听朝人哋 live 嗰件事嘅话， 系啊，咁啊，另外咧又会带我哋今晚火星啦，咁所以啲时间咧会好紧迫， 好紧迫啊，所以你尽量都松容少少， 我会噶啦，吓， 松一两分钟出嚟， 吓， 睇下晕。 咁我就不如就依只歌之后就松一松啦，好嘛？ 好啦，因为大家未惯，阵间人哋闹话，平时打波开始， 你啊又大姐啊 ，OK。我帮唔到你好多次嘅啫。 头先真系倾盘，但系如果我车里边有播嗰啲 jazz， 好似而家咁样系嘛？咁啊坐喺一个充满 jazz 音乐嘅环境里边，咁倾盘大语，简直系好好嘅享受。 总之我话俾你听啦，嗱，黄色背景告咧系生效咗噶啦吓，郑生一阵间咧，如果有啲咩意欲咧，我就 多谢你嘅忠告，彭小姐吓、啊，多谢你嘅忠告， 上火星啦！你好啊，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夜爸爸。有 Jason 有彭晴，稍后会有活女。 赤马对马，赤嘅尾巴，款式当马，招呼马，试过再买，顾客至上，不必怕。叹过冷气，试过美食，即使一蚊都不方寸，还是有说有笑与你告别，别怕。又到这关门的时候。长的时候，拉闸的时候，愿各位今日都温柔。有家冇市，有气有力，正盘风屋都不可怕，性价最贵，我已决定不减价。水晶灯饰，积金彩布。手表辛苦水着，自信精心出品，总会找到买家。就算要关门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坚持不停手。 之前都讲得好啱啊！落雨嘅时候咧，哇！即系如果咧坐喺一个室外嘅地方，室内嘅地方，开住一啲咧有啲爵士味嘅音乐咧，系要 feel 噶。呢个时候你听 swing 嘅大大公司有冇呢个感觉啊？琴晚啊，哇！我真系做咗只猪大昏迷啊，因为之前咧星期六晚嘅时候咧瞓唔着。咁所以咧，琴日星期日嘅时候咧，哇！一瞓咧，由夜晚八点半咧，一瞓咧就瞓到第二朝嘅九点几，好似一只猪咁样。不过我谂呢嘢里边咧，除咗瞓觉嘅时候系即系可以自己人好好去享受嗰一刻之外咧，平时我哋日日里边咧都见到好多人喺街啦、喺学校啦、喺公司啦，都会遇到啲好多识啦或者系唔识嘅人。有冇谂过咧？有一个自己每一个人嘅独立个体，一个个体可以遇到另一个个体咧。其实我哋计翻嗰个机会率嚟讲咧，即系呢个世界真系好细，所以有时咧未必可以遇到自己想见嘅人。有啲人咧就会好似直线咁而行，有啲人咧就会日日都行一条路，有啲人间唔中咧有意无意咧都会偏离某啲嘅轨迹，有啲人咧会刻意选择行另外一条路。只系当大家喺啲交叉路上遇上嘅时候，究竟系会擦身而过、点头 say hi， 亦或会停低落嚟倾偈，就真系讲缘分。 紧紧把我抱拥，我像 在夜空，暖的感觉在流动，冷冷爱意轻碰，一幅一幅画面闪过脑海中，世上离合难自控，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 无论你遇到这个人跟你擦身而过，又或点头 say hi， 定是会停下来跟你谈谈很久，真是一种缘分。不过究竟你们可以谈多久，又或是会不断一走过就算呢，就看你缘分有多深了。最近自己八卦就去看一些看相样，那个上市先生就说了，你哪一年哪一年哪一年呢，就会有些真的情缘发生，前面那些是假的。那我就问他了，是不是每一人一生里面都会遇到一些真的感情呢？他说是。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会错过呢？就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将他们的真命天子踢走了。And I read 埋上青木啊 ！One more time。每一次嘅遇见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下一步究竟点样行。亦都可能因为佢嘅出现，令你嘅生命航道再一次调校。你有冇遇过一个咁样嘅人呢？你又想唔想遇到呢？ 中秋令人谂起嫦娥，令人谂起月饼，令人谂起团圆。中秋令人谂起绿油，令人谂起灯笼，令人谂起 早啲翻屋企食饭啦。 中秋。令人想起月亮，令人想起夜晚，令人想起 夜妈妈与夜爸爸咯。 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周围那弯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 Thank you. 陶喆嘅月亮代表谁的心将呢一首歌送俾听日会入医院做手术嘅月月。 星期日 去火星之前呢，咁都要落返地球先啦，因为呢地球先关我哋事先啦。今日天气方面呢，係多云呢间中有雨啦，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应晒啦，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气温介乎呢24至到27度，吹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呢会吹强风。展望呢星期三呢会有几阵嘅骤雨，今个星期嘅后期呢会转渐天晴嘅。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4度，相对嘅湿度咧系96%。咁留意啦，有两个特别报告嘅，就系黄色暴雨警告咧现正嘅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上午嘅5:30嘅。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So it's good.好咁啊，今晚嘅黑色星期一咧，仍然系咧照旧嘅一拖二穿三啊，咁就 以马季开锣之后，跟住转咗嗰啲语调都即刻。 冇错冇错，咁啊，今晚云海咧喺首先，我哋喺未去探讨究竟月球系咪一个外星人基地，同埋呢一个究竟火星有冇呢一个生物之前咧，今日云海系梳咗第二条界吓，因为梳咗左边界。 唔系，我今日系用手嚟梳头啫， 所以你梳咗第二边界，以为今日系因为咩邪灵咁咧？九月十七号。梳左边 嘅，唔系啦，咁仲要落雨嘛？ 仲有啊，今日都穿唔咗黑色恤衫嚟，咁啊 T 恤啦。 因为佢呢个 T 恤都系我嚟斜呢个埃及嗰方面噶嘛， 系呢个系古波斯图案。 古波斯图案 系 咩意思 咧？古波斯咧，其实尤其是巴比伦同埋古波斯啲人咧，佢哋都相信人咧系有两只翼嘅，即系佢哋识飞嘅。咁但系你谂下，我哋而家系唔会相信呢样嘢嘅，所以奇怪咯。 所以你就话俾人听啦，我系云海啊， 喂，咁究竟听朝八点钟 嗱呢个一间先十二点头十喂， 你又话一开始要讲， 唔系呢个系讲咗 Mars 之后先至讲， 佢讲火星， 因为我系会踢爆， 主持人都误导埋， 我冇误会，我系踢爆晒听日咧，即系如果有心听日睇嘢嘅，一间记住听 ，OK。咁但系咧，我想讲咧，而家讲任何嘢之前咧，我想问一个问题，俾大家问一问，就系咧，你信唔信？嗱，如果嗱，你當你自己屋企，如果一個你控制緊一個地方啦嚇，你發現你屋企養一隻好惡、好惡、好惡嘅狗， 我發現， 即係你開頭唔知佢，可能你買翻嚟嗰時唔惡嘅，但可能原來見真人就咬噶啦，好惡、好惡、好惡嘅，咁你會點處理嗰只狗咧？我想知。 好惡好惡，一定教唔聽嘅， 係啦， 點都教唔聽，冇可能嘅。如果我好細個攞佢翻嚟，我 唔係即係一點都搞唔到噶啦。 如果佢咁惡，係唔會攞翻先 嘅。咪等你點處理咧？ 我会点处理啊？如果咁我搞唔掂，我真系会 可能佢会送埋防止药噶， 即系 防止药啦， 即系 系啦，最接触嘅办法， 可能会困住佢，起码 唔系困住佢啦，困住喺第二度啦， 困住第二度。唔系因为点解我敢问呢？因为我想带一个信念出嚟嘅，嗰个信念就系话咧，其实因为我喺我眼中咧。人類咧都係惡嘅， 係 人本惡嘅。 人點解？我覺得我都非常之同意， 係 因為咧所有嘅動物咧喺地球上邊咧，佢哋係淨係即係話獅子兇惡係啊豹都係，但係佢哋 only take what they need， 即 係 佢哋只會殺一隻鹿，然之後食完係咁，佢唔會殺你其他嘢係。just to 去 keep 你个头啊，挂你啲鹿颈啊， 但系人智慧高啲会咁样做咯。 唔系人就中意，譬如我明明你生存好嘅，咁我而家挂彭婷个头喺个， 咁你就好开心啦，系嘛？ 好开心啦，啊，战胜品，得闲睇下佢只假眼珠先，笃下先咁样。 系啊， 系咪先？即系好变态咁。如果你睇翻蛇，系佢哋都好恶，但佢唔会无端端 掹咗人哋 勒死三个人，跟住摆喺雪柜吓。 佢唔可以咁做咯，如果可以，我谂可能佢会。 唔系蛇都唔会蛇，都系因为咬人，因为佢惊你咬佢先嘅啫。通常，即系佢系想逃走嘅，你唔俾佢走，佢先会咬你嘅啫。 即系逼人埋墙嗰啲情况。 所以我觉得人，因为本身人系一个好 係好邪惡嘅本身。 因為多嘢可以智慧高咯，去多嘢。 你可以講係貪心嘅，係啦。咁變咗咧，其實我有個諗法嘅。我哋咧，其實如果好似上次我哋同阿 Jason 喺度傾開，我都收到 email， 有人好認同你嘅講法嘅，就係話咧，地球可能真係一個地獄嚟嘅， 係嘛？ 係啊，咁 收到咁嘅 email， 係我收到。咁咧，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我嘅諗法係咩咧？即係我諗啊，我哋喺呢個地球咧，有個大氣層咧，有個範圍包住我哋啦，有一個太陽系啦，我哋好似永遠咧。去身任何一個離開大地球嘅一個位置咧，唔係有穿梭機意外咧，就話呢、這個我哋話我話呢個月球登陸地球做俾人睇，呃我哋咁樣。即係其實會唔會其實我哋係被困於一個咧係唔其他出邊外星住嘅人或者外星嘅人係其實唔係好想我哋出去嘅。 係啦，咁我亦都頭先晏晝咧喺屋企咁啊做啲資料調查咧，我睇咗啲 VCD， 係 咁就 BBC 出嘅。佢話你而家行出街。如果即係而家當然睇唔到啦，而家雷暴警告啦，係嘛？當冇雷暴警告，當一晚好清楚嘅時候咧，你望上個天空度，每一粒星就係一個太陽系， 嗯， 每一粒發光嘅星，嗰、那個就係一個太陽， 嗯， 每一個太陽亦都有佢嘅行星圍繞，每一個行星有佢嘅行星， 嗯， 嚟圍繞嗰個行星嘅，咁、 嗯、 啊，即係如果即係地球呢一個太陽系可以有生物嘅話，你諗下你天上面你肉眼望得到嘅已經有幾多粒？太阳， 嗯， 嗰度有几多粒地球， 嗯，呢个 只不过系咯，只不过系你两只眼180度俾你睇尽，好嘛？ 嗯， 睇尽180度嘅嘢嚟嘅啫，你仲有180度未睇到， 冇错。 所以我哋就而家去发掘嗰啲未睇到嘅嘢咯。 所以定系有时我哋系、 啊，我哋真系好 被逼地 系渺小，细系唔够形容， 系渺小。 佢话啊，佢仲有一个比喻咧， 嗯， 好想讲嘅就系咧。他说他在个沙滩度讲咁啊，佢拉起一扎沙， 嗯， 佢话你可唔可以数我手上面呢一扎沙有几粒啊？究竟， 嗯， 咁你已经癫咗啦，系嘛？呢、这个问题已经系咪先？跟住佢话咁，你谂下呢个沙滩有几粒沙，就系等于 infinity， 你 望佢 望宇宙嗰度有几多个太阳系？ 嗯、 就是他手上面和企兴那些沙的数目可能还更加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如果可以发掘到地球以外的一些生物或者星球，其实一点都不惊奇，因为你已经预料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是呢，我哋發掘到係一回事，人哋俾唔俾我哋再前往係一回事。所以咧，大家咧，嗱，我咧 出街啦， 想呼籲咧，嗱，而家有筆有紙，如果上緊電腦嘅人咧，今日嘅旅程咧，去呢、這個一個新嘅火星之類嘅旅程咧， 可以同我哋同步一齊去， 去呢個上網。咁佢呢個網址係咩咧？就係、是、一個 NASA。 不過你唔好講住，因為咧佢哋未攞筆未攞紙咧，陣間電話響曬咧，就啲人唔留心聽書咧，就係、是、咁打嚟問啦。 咁不如彭靜上咗呢個網先。 陣間先講啦。嗱，我哋俾五分鐘，俾五分鐘大家攞紙攞筆啊，開定電腦，著咗部機先，好唔好 ？boot 一 boot 佢。 好。 咁啊，今日亦都睇咗一個咧，就係講呢一個木星嗰度咧有一粒。佢哋嘅行星咧， 系 即系佢哋卫星啦， 卫星 啦，就系河系有水嘅，成、 嗯、 个系 cover 咗系雪嚟嘅，系、 嗯、 冰嚟嘅，咁、 嗯、 底咧就系、是、有全部系冰冻嘅水，咁啊佢哋亦都潜咗落地球嘅海底啊，咁啊发现个地球如果有火山口嘅即系海底咧， 系 嘅周围咧系摄氏150度咁样，系高温嚟噶嘛，但系佢哋都发现到有生物系可以系有虾啦、 嗯， 有白色嘅蟹啦。系喺海底，系、 嗯、 直情系繁盛嘅生存。咁佢哋就谂啦，咁喺第二个星球系、哦、以人类嘅 judgement 就系咩 啊？就系点啊？ 即系以人类嘅 judgement 咧，就哎呀，40度等于热啦。咁但系可能喺外星嘅生物嚟讲咧，40度未必系等于热嘅，系未可能即系啱啱好嘅啫。咁样， 我都睇啲资料咧，喺火星上面咧，有好多人都话其实喺地球，地球有之前咧，喺火星应该有好多生物喺嗰度存在嘅，咁所以应该系有火星先，然之后有地球。 呢、這个讲法咧，系而家好多人都相信咧、嗯，即系亦都即系因为而家就算系我当正规先啦吓， 正规系点？ 正规即系太空总署发出嗰啲上面嘅正规啦。咁美国太空总署啊，欧洲嗰啲同中国嗰啲迟啲会嘅，咁即系美国太空总署影到嗰啲咧，其实因为而家已经系肯定咗，又话以前嚟讲咧一定会有水，因为 一定系有海洋添啊， 系啦，其实太多个海床系干咗，好多个河流嗰条河道仲喺度。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其实而家好多人都估啦，亦都系信呢样嘢，就系、是、可能系因为以前嗰、那个，即系我哋嘅祖先啊。 嗯， 應該係話令到個火星原本係好似地球咁繁榮嘅、咁靚嘅，係我哋破壞到火星變成一個沙漠區之後，我哋就逃走啦。 嗯， 我就嚟到地球， 即係呢個其中一個講法， 一個講法嚟嘅， 係啊，同埋 咪有咗好耐咯。 係啊，即係個宇宙係係。 其实是的，如果咁样， 我哋好渺小，我哋只不过喺呢系过客嚟嘅啫。 我知道，咁即系我哋唔咁咪人猿之前咯，即系应该话。 哦，就系恐龙之前啊，讲紧 系咯。 其实系，因为你就算讲人猿， 讲紧恐龙之前啊， 所谓嗰个人猿嗰个进化论都系一个逻，即系一个 逻辑和推断 推断出嚟，而系冇实质证据噶嘛。 可能系真系有个阿克阿当阿娃咁样，真系。 在火星那裡生活 的、啊、那我也他那裡那個 VCD 就說了，他們有一個叫做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stitute、 嗯、 不是 Intelligence、嗯、應該是說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嗯、 即 ET Intelligence、嗯、那就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鑊在美國那裡，就是我們不停地 send 一些、無線電波給、外面的、 嗯嗯、 即 whoever 在外面、嗯、誰個都好啦、 嗯、 那他們曾經是在一段時間是接收過有無線電波的信號， 是 在 deep space， 即是在很深的太空裏面呢，他們是收過無線電波的，他們想繼續即是 target 住這個無線電波呢，追蹤它之後呢消失了、 嗯、 所以是一個 其實呢 極大的失敗。 你說這個呢是對了一盤，因為呢個真相是呢，你說過美國最大全世界最大的射電望遠鏡，那個位置就是現在中美洲的 Puerto Rico， 是 咁咧就係、是、原則上就快成為美國第51個州嗰個啦。咁佢係美國個殖民地嚟嘅，等於即係佢哋叫託管地啦。嗰、 嗯嗯 那個咧就係、是、你頭先所講啦，佢係喺70-80年代不斷 而家到到而家都仲係。 唔係個 point 唔係咁，係一路收到嗰啲喺太空裏面 send 出嚟嘅信息，佢不斷收。 不斷都收到呢啲咁樣嘅。 咁直到咧係90年代頭咧，成個射電望遠鏡嘅中心咧。是封閉咗噶，係 close 咗噶， 因為佢唔想俾你知。 唔係，係任何人都唔好進入，連包括美國政府人員都唔入得。而但係佢哋不斷開住個機器收緊嘢嘅， 收緊嘢， 收緊嘢。但係收到啲嘢係俾緊邊個咧？冇人知道， 因為咧佢哋話無線電波咧係呢一個宇宙係最易發放嘅一樣嘢嚟嘅，係、 嗯、 最易研究到，亦、 嗯、 都可以發放到。佢話已經即係。佢仲未敢肯定啦，當然呢啲咁官方嘅 BBC、VCD 咧，即係佢唔會肯定話俾你聽。哎，我哋收到人哋講喂 hello 喎、嗯，大佬，佢話喂，阿彭徐， 都幾大件事，hello。 咁啊，真係陰公啦！嗰時世界大亂啊，仲喺度炸伊拉克啊，大佬一齊向上啦啲炮，即係會地球人一定會，如果真係發現有 UFO 咧，佢哋啲炮一定向天，佢哋唔會覺得佢哋係 friendly 噶嘛。 但係 一定指住你先。 但肯定咁樣做係好一個好愚蠢嘅一件事咯，係咪啊？你都唔知佢咩料，咁你就已經向天啊？人哋可能已經一個飄。 佢哋成日而家暫時，佢哋成日都唔肯承認有，佢哋會承認話有生物，但個生物係咪夠聰明？ 高度文明， 但高度文明咧，佢哋永遠都唔承認，因為佢哋覺得人始終都仲係最高嘅個智慧。 呢、這個真係實在太自大啦， 係有少少㗎都真係。 嗱好啦，我上到個網啦，咁啊雲海你可以 好，請講啦。 嗱，而家要講呢個網址咧，就要講少少背景咧，就係喺美國一個喺上年2001年10月 send 出去嗰一個即係去火星嘅太空船啦，可以話 係 係啦 ，Odyssey 一個佢唔係 land 嘅，即係佢唔係降落嘅，佢淨係喺圍住火星嘅軌道咧，一路喺度轉嘅啫。咁、 嗯、 呢個網址咧，我讀俾大家聽，慢慢讀下，記住抄低。 嚇、啊，嗱係一次嘅啫， 一次嘅咋嚇，就係、是、http 兩點 http。 Sorry， 阿彭程讀啊，唔該，俾阿彭程見你 都要咁 好少少就可以， 千祈唔好 http。到时你打电话 玩嘢你啊， 系 其实云海就等试下嘅啫。 好嗱，准备啦， 攞 纸笔或者咧上住网揿住个 keyboard 啦。而家讲一次嘅咋，而家即系如果你迟咗翻屋企或者而家 on the way 咧，你就翻去即系 sorry 啦，即系或者入住落个电话度先啦。 嗯， 好嚟啦 ，http://double/ 即系两个 slash 啦 ，mars m mother a r s dot j p l dot NASA N A S A dot 咁系咪即系 NASA 再 N A S A 咁样啊？ 咩啊 ？N A S A 系啦，系 N A S A dot G O V O V slash Odyssey， 即系 O D Y S S E Y slash OK， 请你重复一次。 http://marsjpl.nasa.gov/odyssey/ 哇，读得实在太好听了。 OK， 系咁咯，希望你而家即刻上呢一个网址，系即刻上呢个网址。 咁 哦，咩啫？ 嗱，俾时间佢， 系 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样咩咁啊？有啲公司渠道快过宽频 嘅，冇嘅我。 应该同你讲啊， 你哋 search 下先，游下先，阵间再继续。 Got a picture of you beside me. Got your lipstick mark still on your coffee cup. Oh yeah. Got a fist of pure emotion. Got a head of shattered dreams. Gotta leave it all behind now. Whatever I said, whatever.I didn't mean it. I just want you back for good. Want you back, want you back, want you back for good. Whenever I'm wrong, just tell me the song and I'll sing it. You'll be right and understood. Want you back, want you back, I want you back for good. Unaware but underlined, I figured out the story.Wasn't good, no, no. But in a corner of my mind, corner of my mind, I celebrated glory. But that was not to be. In the twist of separation, you excelled at being free. Can't you find, can't you find a little room inside? 佢哋系 Take That 歌名叫做 Back for Good。 黑色星期日。 好啦，咁啊收到呢个 fax 啊，大辉咧 UFO 发烧友啦，咁佢上次咧抄嗰个网址咧系一字不漏，冇错，你系抄得正确晒嘅，但系好可惜 已经 delete 咗， 冇错啦，你上嘅时候咧嗰条片已经系 因为我叫系因为我叫大家呢嗰几日一定要上，因为其实佢哋惯性 BBC 系好快 delete 噶啦， 已经唔再健在喺个网里边啦，唔好意思， 但系我会揾办法嘅，放心 吓。咁啊，大辉有个 fax number， 咁啊，阿云海而家就 我 keep 咗你个 fax 啊，大辉咁啊，佢会跟进， 我会揾办法。 好，另外咧，我哋喺未 正題之呢、這個 facts 嘅聽眾咧都係正題嚟嘅，就係、是、今晚講呢樣嘢。佢話咧：喂，三位你哋好，我以前咧曾經聽過月球咧就係、是、外星人嘅基地嚟嘅、嗯，因為月球咧就係、是、唔會自轉噶啦。咁、所以佢個背面咧就係、是、永遠都唔係向住地球嘅，所以我哋地球人根本就睇唔到個月球嘅背面。咁、外星人咧就趁呢個地方，即係你永遠見唔到啊嘛，出入咪方便啦，係嘛？神不知鬼不覺，睇住地球嘅一舉一動，而且咧個地球嘅體積咧根本係唔能夠吸引到一個有佢四分一大嘅星體嘅，係嗎？咁佢話，亦都曾經聽過月球本身嘅物質咧根本就係非常之奇怪，就係、好似有好多沙石咧包住一大嚿鐵咁樣。請你喺呢個節目嗰度 咧，完全講得好重，不過咧。有一個 point 嘅就係咧，已經講差唔多，而家有好多人肯定咁講同你講喎，就包括而家太空總署太空人咧，佢都會覺得，佢會話俾你聽，其實月球係一個非常之詭異嘅物體嚟嘅，因為咧，除咗頭先嗰個啊邊個啊， 佢係一聽眾 啊一聽眾所講咧，佢其實係有自轉嘅，但係佢點解會永遠地球係睇唔到我哋 另外一邊 係月球嘅背面？因為佢除咗自轉嗰個速度咧。是鎖定了一個速度啦，同埋佢係圍住地球喐嗰個字，即係嗰個轉嗰個圈個位置咧，係圍即係地球，即係佢圍住地球轉咧係 27.23 日嘅。啱啱嗰個位咧係 perfect 到咧，地球一路轉，佢一路以咁嘅速度去轉嘅時候咧，係喺地球任何一個角落 都係望到同一面， 都係冇冇都係見唔到月球嘅背面嘅。你只係見到同一面嘅啫， 即其實佢都係轉，不過你都係轉。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但呢個係佢話咧，直情如啲科學家形容就話，你冇可能自然定律去做到咁完美噶，即係話你冇理由突然間有嚿嘢飛過之後吸住咗俾地球，之後就咁完美，永遠你都睇唔到月球嘅背面。 咁喺其他嘅行星裏面，即係譬如木星、土星，佢哋嘅行 係亂行嘅， 係嘛？ 亂行 即係都有自轉， 係啦，係亂行嘅，即係話係轉嚟轉去，你實有地方係見到前後左右，冇錯啦，一定係。是在某一個即是企在一個星球裏面，你是望到他們那些月球呢是很多方面都看到的，是地球呢這個我們所謂的月亮的衛星呢是很怪。而剛才這個聽眾講了一個很好的 point 的，就是說呢月球的物質呢是一個你如果要翻查啲講研究月球同埋太陽系嘅書咧，佢有佢都列咗一個謎出嚟嘅，就係點咧？月球你頭先講好多沙啊，入邊好多鈣金屬嘅，亦都好多嘅其他嘅稀有品種嘅金屬啦，就喺個表面係變咗沙啦。而佢嗰個月球嗰個核心咧，亦都係金屬嚟㗎啦。佢核心嗰個位咧，先至係而家最匪夷所思嘅地方，連任何嘅科學家解釋唔到，就係 點解 佢嗰個核心嘅位咧，唔係喺正中心㗎，佢係偏離中心。一個位置，即係佢係你幻想緊一個網球，個網球中間係一個核心，但個核心唔係正中間，係偏咗去隔離嘅。咁你諗下，任何一個物理現象咧，如果一個咁樣嘅球喺度轉嘅話咧， 其實係一個大嘅鐵球嚟嘅。 係，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因為佢中心 圓咁轉， 都係啦，都唔係話 即係佢唔會係啦，佢係唔會咁樣轉嚟轉去咧，係一個圓圈，而係佢會飛飛下咧，就會喺度。 戳咗出去噶啦，遠離咗咯喎， 因為佢 因為變咗鵝蛋， 係啦，冇錯啦，鵝蛋，同埋佢會飛飛下就會應該飛走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到而家我哋月球咧都係飛得好 perfect 嘅，好 完美嘅。萬有引力嘅問題咧， 萬有引力呢個係其他一個問題，不過因為我想講咧就係萬有引力其實到而家都未解釋到添嘅，咁呢個遲啲先講啦，係噶。 咁火星咧？ 嗱，而家我講拖得太遠啦，大家已經上曬網啦。因為點解我要上叫大家上呢個網咧？就因為喺近排一件好喺。靈異事件上面或者係陰謀論上面嚟一件大事嘅，因為頭先呢個網咧就係講緊咧喺上年2001年嘅10月咪 send 咗呢個呢個所謂嘅飛船啦，就去影火星嘅表面啲相片，咁就由今年嘅1月同埋2月開始咧就不斷去擺上去嘅。咁頭先我都話其實佢哋有個日曆嘅，如果 click 上去，大家睇個 image 嗰度咧， 係喺右邊嗰度咧有個日曆嘅， 有個月曆咁樣嘅。咁如果佢個藍色個位係你 click 到嘅話咧，就係嗰一日佢有影到啲相，即係擺咗上網嘅，冇錯，新上網。咁但係個問題佢就唔係同步嘅，即係話佢唔係一收到咧，佢就會擺上網，並唔係咁嘅。 Photoshop 咗先， 你可以咁講，即係點解你係收咗太空總署收到呢粒相先，之後咧佢再選擇一個日期，盡快 po 上去咁解嘅啫。咁而咧 由一月、二月開始一路鋪上去嗰啲時候咧，其實有好多美國嘅研究火星嘅人士咧，都已經係望住太空總署噶啦，望住佢係咩咧？計翻個日子，即係話例如呢個飛船如果飛到去某一個位置，尤其是最 係咪影到嗰個位咧？ 係啦，同埋一個最爭議性嘅就係、是、通常而家講緊就係嗰、那個喺月喺呢個火星，咪1976年維京號咪影咗一個位置，咪有個好似獅身人面像嗰個位置， 有少少跟住有啲。金字塔 係啦，有啲好似金字塔， 有個人樣嘅 係啦，咁嗰啲啦，咁當時以前啲人已經好經常喺度講緊點解會咁樣情況，咁但係當然佢哋話喺2000年同埋2001年發放咗兩次嘅相啊嘛，就話好近咁影咗嗰個位置咧，只不過一片沙，一片一個完全冇浮突嘅嘢， 係你哋睇錯， 係你哋一個錯覺嚟嘅，但係嗰件事其實已經一個謎嚟嘅，因為點解咧？當日1976年咧。維京號揾到即係影到呢個相片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喺美國嚟講係大件事嚟嘅，因為你見到個火星上面竟然有個獅子人面像嘅頭個樣喺度喎。咁之後咧，當時係你哋嗱，如果你要翻查記錄，你要翻查1976年記者招待會啦，美國開嘅記者招待會喺太空總署開嘅，當時有好多好多好多記者在場。咁當時亦都有個太空總署科學家亦都話啦，佢話你哋唔好咁驚，呢、這個所謂嘅面咧，可能大家個。錯覺嚟嘅，當時嚇講緊。 但 係 佢嗰個面，以我記得睇過咧，就係好似得左邊面冇右邊面，唔係一個完整嘅面嚟。 嗱，我哋可以唔使估啦， 唔使估啦，因為我已經帶咗本書俾你啊嘛。 呢本書可唔可以俾我拎上機睇？ 我驚你會俾人沒收喎。 哇，好厚呢 一本講火星同埋 哇，呢一個就呢、這個真係 E.T. 啦。這個樣 子個樣完全是一個獅身人面像的樣子 的，那他又不是獅身人面像是吧， 其實是的，其實是獅身人面像的樣子的， 獅身人面像的樣子的， 是啊是 啊, 是啊， 沒有那個什麼，他沒有那個八字的， 他是這樣咯，這樣即是一個好像， 哦，這個是有鼻窿的Michael Jackson 那隻鼻窿來的三角那隻 鄧 雲海， 是唔係，你俾我講埋個記者招待會先。咁我記者招待會其實一開嘅時候咧，咁當時嘅科學家就話啦：，你哋唔好驚，其實呢個只不過一個錯覺嗰個幻象。佢話你哋喺呢度等啦，我哋幾小時後，佢係講到幾小時後啊，幾小時後 我就影嗰啲相翻嚟㗎啦。 係啦，呢嗰個維京號咧就會喺另一個方向咧，就會影到同一個位置嘅相咧，就會話俾你聽，其實嗰個係一個錯覺嚟嘅，你哋係會見唔到呢個樣㗎啦咁樣。 因為我哋會 Photoshop 執咗， 唔係，當時冇咁講啦，當時都唔會咁做啦。咁但係咧，呢件事咧就成為咗個謎，點解咧？咁啲記者亦都翻咗報館等啦，因為佢話幾小時內啊嘛，佢意思係大概兩三個小時內，佢新嘅相就會出嚟嘅啦。之後嘅奇怪嘅事就係咧，冇啦，呢件事當冇發生啦。由嗰一刻開完記者招待會開始，冇任何新相片。冇任何啊新相片再出嚟，亦都冇任何人走出嚟交代。 因為俄羅斯已經解體咗啦。 未1976年嗰陣時仲係同俄羅斯爭餐捧嘅，咁就完全好似當冇事發生噶咯。咁之後啲記者覺得唔係啩？點會咁咧？後來咧一路追查，因為其實美國啲記者其實係幾緊張呢啲事嘅。咁一路追查咧，去到後來其實仲得意啊，亦都揾到一啲喺太空總署裏邊嘅發言人啦，就直情寫咗個。公稿嘅，即係發言稿嘅，而呢啲稿喺美國嗰啲報，即係嗰啲傳媒係揾到嘅。佢點講咧？佢話好對唔住，即係嗰個稿係咁講，好對唔住，只係我哋呢啲太空總署裏邊一啲嘅好專業嘅科學家咧，可能犯咗一啲好唔尋常嘅誤會同埋錯誤。其實嗰架船咧係唔會喺幾個鐘頭之內咧係影到嗰個同一個位置，因為嗰架船維京號咧 係喐緊嘅， 喐緊要24小時先係翻去嗰個位置嘅啫。亦都我哋唔知點解當時嗰個科學家會咁樣講，而亦都冇新一批圖片係講緊呢一樣嘢，咁就冇咗啦成件事。呢件事一路就開始有陰謀論啦，就話喂。其實係咪其實佢哋喺幾個鐘頭係影咗一批相 嘅， 嗰批相係咪仲有啲更加冇可能解釋同埋令到人哋震撼嘅嘢，所以公佈都唔公佈咧咁樣。咁呢個到而家都係一個謎嚟嘅，因為嗰輯相咧，甚至去到而家好多個專家去寫信問翻太空總署，究竟而家有冇人見過嗰第二批相咧？啲人話係冇人知道嗰第二批相個存在與否，係冇人知道。咁之後咧， 咁你係知嘅。 佢蛇有蛇路，鼠有鼠路，系嘛？ 你唔好咁啦。咁之后咧，咁而家讲翻个时间咧，就嚟翻到去今年啦吓。咁今年咧就一路去讲紧呢个新嘅火星嘅呢个新嘅相片咧，一路发放啦。咁啲 專家就今次緊張啦，就唔想俾 NASA 再咁樣玩一次啦。就於是乎咧， 嗰個要炒魷魚噶咯，嗰、那個就係啊。 但係而家係直情係玩緊一啲嘅手對壘嘅手法㗎、而美國係每一日啊，有大部分嘅研究科學、研究太空同埋研究呢個陰謀論嘅人咧，都係 mon 住太空總署，佢哋係每日都會 send email 同埋打電話俾太空總署，佢話、你哋嗰架船應該飛到邊個位置咯？你哋幾時將嗰幅相抌上去啊？咁樣 嚇，即係 challenge 係 係而家真係咁樣做嘅，佢哋即係佢哋唔可以再俾太空總署咧係好似76年咁樣玩。咁於是乎咧，咁 點咧？ 咁親到咁啊，因為咧點解佢哋咁緊張咧？七月嗰陣時，因為咧原來佢哋喺嗰架新架嘅火星嘅船咧，其實喺六七月咧已經係經過當年最出名就係嗰個獅山人面像嗰個位置嘅附近咧，就已經經過咗啦。但系经过嗰阵时候，嗰幅嗰辑相咧系冇摆到上网噶。咁、于是乎啲人就好奇怪，一路 call 一路 call 一路 call。咁咧，太空总署话 OK 得，我哋七月咧会摆噶啦。咁、而七月会摆嘅意思咧系，其实有个不明文规定嘅，我亦都系话埋俾大家听噶啦。呢、个不明文规定，你记得咧就记住佢。每一年嘅七月二十五号咧，吓，每一年嘅七月二十五号啊，系不明文规定，包括系 NASA 自己又好，喺外间亦都好咧， 外星嘅新年 都系会摆一啲比较震撼嘅相片上网嘅、或者系公布一啲比较震撼嘅相片， 一定系七月二十五号， 系呢个系一个不明文规定。咁于是乎咧，所有嘅研究呢方面嘅人咧，就其实就等紧七月二十五号究竟有咩新相上去。 咁我而家 click 去七月二十五号嗰度睇下先得唔得？ 好， 有冇啲震撼性啲嘅？ 大家可以上去七月二十五号嗰度睇睇先。 即系喺个 date 嗰度咧，嗱，而家睇到系 September 啦，跟住你可以咧去。 唔系，但其实而家你个 point 系想讲，究竟系咪真系有呢个獅山人面像嘅样喺火星？ 人间，我想讲咧就系咧，其实嗰辑相咧系，如果我而家用一个全民嘅手法咧，而家你睇到嗰辑相咧 系假嘅， 假嘅。嗰辑相系点解系假嘅咧？就系、咧，原来咧喺七月啲人已经系等紧，就话七月尾咧就会上啊嘛。所以七月廿二、廿三、廿四啲人一路上紧网睇嗰辑新相，就而家獅山人面像嗰一辑个位置嗰度啲相系点样嘅。咁去到七月二十四号嗰阵时咧，就啲人已经见到，哦，原来唔系，原来七月二十四号，所以咧阿鹏已经到七月二十四号啦，就已经将嗰辑相咧就已經擺咗上網啦。成輯就係咧，佢一路經過嘅時候影咗成行咧，就係、嗰個位置有金字塔啊，有成嗰扎咧相傳嘅位置咧，就影咗一扎嘅相喺度嘅。咁影完之後咧，咁大家睇完啊，又冇乜特別嘢喎、啊，同埋咧佢哋都因為有好多專家咧，亦都即時攞啲相嚟做分析噶嘛，要用熱能分析，要用呢個紅外線分析，要睇翻當地嗰個畫面係點樣。咁做完發現原來係冇任何唔同嘅嘢喎，咁樣冇任何。 其實如果真係獅身人面像或者有金字塔嘅話咧，可能真係埃及嗰啲人喺幾千年前移民咗去呢個火星，即係最以呢個天馬行空嘅諗法啦。 係， 而且去到火星之後咧，係火星根本係唔係住喺個 surface 嘅嗰個。 而家真係冇嘢喎。 喺嗰、個即係火星嘅住嘅地方咧，可能係火星嘅中心先係住得人，就唔係火星嘅表面。所以你哋望嘅時候咧係望唔到嘅，就唔係有啲行星係氣體嚟嘅啫嘛。系咪先？即系每一个地方，我以人类嘅解释咧，就系、佢哋一定系住喺地面嘅。未必噶， 冇错。 可能火星系住喺地底嘅，先至可以住到嘅。 所以点解咧？嗰一辑相咧， 好好啊！唔该晒曾博士啊！ 多谢。咁我哋不如听听一点钟嘅新闻先好嘛？我哋今晚亦都会派一只嗰啲坦克车咧，转入云海个屋企咧，搜查佢屋企。 咪一阵间会讲点解。